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见到我咧都知道啦，就才哥咧就会放假几个星期，咁咧所以咧就有我 Elvin 咧就嚟为阿才哥咧就做替工。咁咧呢个礼拜咧，我好高兴咧就请到我朋友阿 Gary 咧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咁而下个礼拜咧，透露一下咧，就系阿 Freddy 咧亦都会翻翻嚟同我讲多大概应该两集嘅关于建筑啊或者城市规划嘅嘢。咁呢个礼拜咧，嗱我哋就好高兴啦。点解揾阿 Gary 嚟咧？大家如果你睇睇我哋个 backdrop 咧，都知啦，喺呢边咧吓上面咧多咗个 logo 喎。呢个 logo 咧就系我哋一个组织，就叫做速写香港 Urban Sketch Hong Kong。咁其实咧，我同阿 Gary 咧都系呢个组织嘅负责人嚟嘅。咁 Urban Sketch Hong Kong 系咩嚟嘅咧？或者咧，我哋好快睇一睇下一张图好吗？下一张图咧就会见到我哋我哋嘅活动啦。咁 Urban Sketch Hong Kong 系咩嚟啊？我哋系一个组织咧，就主要系用速写嘅方法去记录香港，记录我哋嘅即系喜爱嘅城市咁样样。咁而呢个咁样嘅组织咧，系全球性嘅。咁我哋香港咧就系其中一个分会咁样样啦，吓。咁Gary， 你知唔知我哋人数而家有几多少？ 人數啊，最近應該睇翻就已經過咗1000人嘅啦，1000有突啦咁樣樣嚇 嚇。呢個晏晝我睇到好似1200人差唔多。咁我哋呢個組織咧或者睇下一張啦。如果大家係上緊網嘅話咧，即時可以揾 Facebook 咧就揾到我哋呢個組織嘅 location 先啦，同步一路睇下我哋嘅作品，又一路聽住我哋介紹我哋呢個組織啦嚇。咁點解我會利用即係浩浩汤汤呢個節目嚟講呢樣嘢咧？其實咧，浩浩汤汤大家都知道係一個文化同埋一個科普嘅一個節目。咁其實咧Urban Sketches Hong Kong 我其實覺得是一個即係個新文化的一個活動嚟嘅，或者咧，我知道咧，阿 Gary 咧，其實咧就係我個前輩嚟嘅。 唔好咁講啊！ 我參與咗， 不敢當，不敢當。 我參與咗 Urban Sketches 呢件事咧，大概都係年半到，即、就、係、是、我畫畫就畫咗好耐，但係咧即係參與即係呢個咁樣嘅活動，同埋即係好用多啲時間去參與咧，就其實由舊年嘅4月開始嘅啫。咁但係我知道阿 Gary 你咧就搞咗好多年咯，係嘛？ 唔係，都係多你幾年嘅啫， 幾年好犀利噶啦嚇。或者你講講，其實你而家其實畫開嘅嘢咧，其實係即係啲係我知道你凡凡都得嘅嚇。本身你就係教師啦，教美術啦，同埋音樂啦，係嘛？咁但係我知道你咧就畫好多唔同類型嘅畫嘅。咁而喺畫城市啊，畫urban 啊呢啲嘢咧，就係佔你嘅題材，或者係咪你日日都要畫咧？其實你以咩心態去畫呢啲畫咧？ 如果話畫城市嘅題材咧，我諗都佔大部分嘅啦，絕大部分嘅。咁我自己本身咧就而家畫得最多嘅就係urban sketches 啦，即係一啲咩叫 urban sketches 咧？首先就係一啲 on location 現場喺一個地方去畫我眼前所見嘅嘢啦，咁呢啲就係佔我畫嘢最大部分時間嘅東西。咁基本上我的袋裏邊咧，經常都會有啲畫紙啊、畫簿啊，同埋一啲畫畫工具。咁有時去到一啲地方，我覺得我有時間啦，又或者係嗰度嗰個地方俾我一啲好特別嘅感覺，或者覺得好值得去將佢記錄落嚟嘅，咁我就會去畫啦。 好。咁我哋最近我記得咧，《蘋果日報》咧都訪問過我哋啦。咁我幾中意佢用嗰、那個。topic 嘅，即係嗰個題目嘅，就叫做以畫嚟打卡，以畫嚟打卡。咁 而家好多人咧都會去到某個地方咧，就會即刻影張 selfie 啦，啊，影食物啦，嚇，或者影我哋去過嘅地方啦，咁樣樣。咁但係咧，我哋即係 urban sketches 咧，就用呢個方法去畫咧，我就覺得咧更加有意思嘅。咁我唔知道你嘅經驗係點啊？我自己咧就係、是。你叫我影幅相去過一個地方影幅相咧，我自己唔係好記得嗰日發生咗啲咩嘢嘅。 係認同呢、這個認同。 是啊是啊、我係會畫曬啲嘢之後咧，我會睇翻嗰幅畫咧，我會記得翻我畫畫嗰日著嘅衫啊，天氣係點啊，大概幾點去畫嘅幅畫啊，同咩人去啊？ 嗯、 我係咁樣樣嘅。 我諗呢個好自然啊，因為你影相嘅話咧。尤其是而家呢個係 digital 嘅世代啦，係嘛？你攞住部數碼相機，其實你基本上隨時無時無刻，好容易，唔需要啲咩嘅投資，你就已經可以隨時影咗好多好多嘅相。咁、變相咧，我覺得有時會有個情況出現、就是，就係我哋唔好去深思啊。我哋唔需要去作出啲咩決定，譬如我有幾張菲林啊等等，就隨便隨時就會去影咗我哋身邊嘅一啲嘅影像。咁呢樣嘢冇話好定壞嘅，咁但係變咗就好多時我哋唔需要作出好多判斷，就會做咗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你話用翻畫畫，即係我自己經驗啦，我相信其實你都可能有同樣體會，就係、是當你揸住畫簿或者揸住畫紙，你需要去第一你未必會有無限嘅畫簿畫紙喺你身上面啦。第二，你去畫一張畫，就算點速寫都好啦，你都唔會一秒鐘畫完， 係、 你唔好似影相咁，而係 坐一段時間， 你可能要畫個零鐘啊，甚至半個兩個鐘啊，先至去將你前面嘅嘢畫完咯。而且嗰個畫嘅過程，你係會係做咗好多嘅觀察咯，比起影相嚟講可能影咗你唔好記得，但係如果你畫前面一座舊唐樓啦，舉例，你可能畫完之後會好深刻記得佢嘅窗口啊、佢嘅門啊、佢嘅樓梯係點，因為每一個部分你都係觀察完先畫。 或者我哋睇一睇阿 Gary 畫過嘅畫，或者你可以介紹一下你當時嗰個心情，同埋點解要畫呢一幅畫？ 哦、，OK。嗱，呢一張係我諗大家都應該知道邊度啦，係嘛？你知道 知道邊度咧？但係俾觀眾咧就可以睇一睇嚇、知唔知係邊咧？咁樣 係唔使開估住啊， 開估啦。 咁呢個就係、是觀塘裕民坊的巴士總站嚟嘅，咁我諗我最近冇再去，我唔知道而家嗰度仲入唔入得啦嚇。咁畫呢張畫嘅時候咧，其實裕民坊一帶咧好多棟嘅唐樓，同埋佢附近好多條街咧，一帶幾條街，其實全部啲樓啊都丟空曬嘅。咁我覺得入到去嗰個感覺咧好奇異嘅，即係你好難得會去到一個。即係一個市區裏邊一啲都叫市中心嘅地方啊，觀塘市中心的地方，但係竟然咧幾條街好多棟樓全部都丟空嘅，縱使條街上面都仲有人行，但係個感覺好奇異。咁而點解會去畫呢？第一，即係我開初去畫嘅原因就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好奇怪嘅一個叫 cityscape， 你幾可會見到一個咁大面積嘅城市嘅範圍裏邊，突然間全部樓都丟空曬，啲鋪頭全部咧俾木板去封曬，係嘛？咁而畫嘅過程咧，就畫一路畫嘅時候就開始有啲感想啊，即係好特別嘅 城市，好變化得好快， 係啊係啊。咁點講咧？即係佢丟空咗，同埋知道原來呢個係即係市建局有史以來最大嘅一個重建項目啦。咁畫嘅時候好多感想，亦都有啲可惜，就係、是原來咧呢度嘅居民咧全部都已經走曬。咁亦都係佢哋究竟會去咗邊度咧？我唔知道啦嚇。咁、而原本咧。呢度花咗幾十年去建立嘅一個市中心，雖然係比較舊，咁但係我會睇到裏邊有好多人脈網絡啦，好多舊鋪啦，好多人際關係啦，都因為呢個重建咧係瓦解咗。咁我覺得呢樣嘢好可惜，其實呢樣嘢係一樣好有價值嘅嘢嚟。 我知道好多人咧 在那裡拍很多照片，即是在拆之前和現在的過程都有很多人拍的照片。我也都有跟一些即攝影的朋友就談過 偈，是 他們的角度呢，我覺得是跟我們有什麼不同呢，就是他們是真很多的，我們呢就是加了你自己的想法下去的，即是加了一些、 oh, okay. 即是你 一個主觀的， 即是好像你看小說看電影那樣 是 看小說你會一路看，一路會有些 picture 在個腦海那裡產生，看電影就是哦這樣就是這樣了，那相片就是不會多不會少，就是這樣。而我們那個做法呢，就是會記錄了件事之餘呢，也都可以令個讀者或者是一個看幅畫的人呢，是有加了自己一些想法下去。這個是我覺得就是 sketches 的，就是一個速寫對、就是、對那件事的記錄的一個方法。或者看下一張，下一張呢就是也都 是 Gary 畫的。這張我就很喜歡的，就是在一個屋頂畫畫是不是土瓜灣、啊、是 土瓜灣、啊、 就畫一堆舊屋的。其實這個真的很香港的一個一些即係image 嚟嘅，咁你畫呢幅，我知道你好鬼熱嘅嗰日係嘛？ 係 喺個天台度曬咗幾個鐘頭嚇嚇，或者你講講啦。嗰日我記得好似班小妹妹跟你一齊去畫嘅喎， 嗰班係都係一齊去畫嘢嘅人嚟嘅。咁嗱，呢度就係土瓜灣一座工廠大廈嘅天棚嚟嘅。咁揀嗰個位置係因為呢度可以見到成九龍城一帶成個。的城市景观、但上到去呢畫的时候也都看到，你在个画里面看到呢，就是个除了你看到一些很矮的九龙城的楼之外呢，还看到一些突出出来的新的一些的住宅大厦。那你就其实如果你即係明眼少少啦，或者你喺香港都居住到一段长时间，你就会看到个中的变化啦、即其实在九龙城一带全部楼以前都是很矮的，因为有个启德机场在那里，他们不可以起得高。 那个 aviation line 呢，即是release 了之后呢，即是九七起了赤鱲角之后呢，就很多这些筷子楼是吗，叫一支支这样的洞在那里。其实破坏。 很幼的。 啊、其实我觉得很破坏那个城市的、那个。即是因为以往呢我们望狮子山，就整个狮子山 可以。是整个山的景是很完整、就不会被大厦割断了。 是你应该即是一个城市，尤其是香港呢，我们常常都说太平山或者狮子山下呢。你望上个山到应该是整个山脊是看晒。现在香港望九龙又是破晒。九龙望香港又是。好像 IFC 都篤過了、那個、即太平山，其實是挺肉酸 的。獅子山就開始沒有以前那麼清楚 了。看下一張，下一張我知道 Gary 呢都用畫呢去記錄了一些事、這個呢我就很喜歡的一個方法，因為我們如果你在我們 Facebook 的 group 那裡，還有我們、如果你在 Facebook 那裡打 Urban Sketches，你會出現彈了很多不同的地區的名字出來的，有 Hong Kong、啊、有一個是 Group、啊、有新加坡、啊、有 Penang、啊、有法國、啊、其實、Urban Sketcher 是編輯，有九十幾個、國家，加上、不知道有多少個地區 的人參與， 不知道多少個 members， 很多人呢都會用一些、畫呢來、即介紹的地方呢，就是一個環境、啊、好像旅遊書拍幅相片樣，但是呢很少就是 record 了一個 incident， 即是一件事件、我覺得呢 Gary 這一張呢就是即很好的一個，好像看報紙拍了一棵樹倒了，即是好像是、記錄了一件事了。這件事是什麼事呢，其實當時是怎樣、 這個呢就是、十號風球之後畫的、西貢市來的、我住在西貢的、就韋森特那年就打颱風，大家沒有想到竟然會十號風球、很大風，完了之後 風球落咗啦，咁我就出去啦，個海邊度一路行，咁就見到好多冧樹，咁其中有一棵比較大嘅細葉榕啦，大榕樹，咁就佢連根拔起，嗰個 planter 都扯爛咗啦，成棵樹側埋一邊，挨咗落去隔離一座餐廳上邊，咁好難得會見到呢個嘅情景啊！咁於是就嗱嗱聲翻屋企，就攞咗畫布嚟畫啦。咁其實係唔係因為佢好靚而畫，而係因為我覺得一個係一個唔係經常會見到嘅事件。 係 咁，其實冇啊！即係其實畫完之後你就會明白，原來我哋去畫 urban sketches 嘅時候，唔係一定要畫靚嘅嘢嘅啫，我哋其實係可以將我哋身邊一啲同我哋息息相關嘅事都可以記錄落嚟咯。 係。 諗咩啊？古啊！ 是水感有滑，钢本透明质算 0.03。 快入我哋嘅网址，浏览钢本80周年最新活动啦！